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点续神啊，这是哪个地方？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孙茂昌把自己和王寅比武导致王寅出走的事跟父亲说了，受到了父亲的批评。孙茂昌心里知错，但同时又担心王寅学了武艺回来欺负他，那么他究竟该怎么办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孙茂昌又委屈，您先甭说那个了，老爷子，别的话甭说，他要真外边练成了回来揍我怎么办呢？他能够吗？能够。这王寅我还跟您说，他就这人性，他倒不是坏人，他这口气不出啊，他不行。那依着孩子你练呢，怎么个意思？我也得找人练。我找人练呢，我得练好了，我防着他来找我报仇来。那咱们再花钱把老师请回来教你啊，寻常的老师不行啊。这么着，您要真打算让我呀高枕无忧，您给我找个剑客得了。爸爸您认得剑客吗？老爷子一听，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认得一剑客。真认得剑客，当初您干嘛不让我跟他学？我跟人剑客十来年没联系了。那位说，孙老爷子真认得一剑客，真认得一剑客。漳州城里边，他们在漳州东关以外开孙家店。漳州城里边住着一位剑客爷，姓白，叫白太官。这白太官在咱们这套书出世比较晚，您要到江南听评书评话，专门有介绍白太官的书。这个白太官的书最多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剑客，清朝是确有其人，在漳州住。漳州白太官住的城里头，说这么大剑客，当初他爸爸又认识他，为什么不找他练呢？这人怪了，不收徒弟。白太官有明令在外，永不收徒，不论男女老幼，我不教，好清静。可是呢，视棋如命，最爱下棋，堪称国手，在漳州整个城里城外，白太光数一数二的。怎么那么巧？孙茂昌他爸爸好下棋。孙茂昌他爸爸呢，比白太光岁数小，也知道他是个剑客，下棋又下得好，想找他下一盘。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漳州城里边没人知道孙家店的孙掌柜会下棋呢？ 这您各位现在都懂，过去人不知道。这个孙茂昌的爸爸呀，大概有高血压之类的病。您知这下棋最费脑子，有时候自己打谱啊，打不了半盘就晕了，还不是一般的晕。也就说他这棋下的不错，而且家传，孙家呀，就是孙茂昌的爷爷呀，传了很多秘谱，棋谱老谱，而且打小教孙掌柜的下，孙掌柜这棋力很高的了，就是不能够跟人下，这一下有时候一盘棋呀，下完之后连着好几天缓不上劲儿来。但是呢，人都下不过白这关，就想起了孙掌柜会下，有知道的说，孙掌柜您呐跟他碰碰试试。孙掌柜说，我第一我不一定下得过你老剑客，另外呢这个我这下多了我晕，您下几盘晕，还几盘干嘛呀，有时候一盘都盯不下来我就有点晕了，而且这晕难受，勒得脑袋疼。你看现在您都知道这就是高血压犯了。哎呀，我这实在是盯不住，我现在都不敢看棋书，哎，我又有小孩儿，得了，算了。这个话呢，跟他说说不通，人家可就跟白太官说了。白太官一听，好啊，开店的会下棋，甭管干嘛，弟子会下棋，找视棋如命吗？他无敌对手啊，无敌最寂寞呀，他恨不得找个人碰碰。结果人家回来又跟老孙对付。甭管怎么动员吧，最后老孙同意了，就这么着约在了漳州城有个魁星阁，魁星阁下边有个棋社叫会仙棋社，这是一个会神仙的地方。会仙棋社来的都各位大仙儿，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开棋社的可了不得。会仙棋社的社长，这本家开这魁星阁这大酒馆的，是一位卸了任的府台大人，姓马。马大人当初四品顶戴，国家皇堂，做过一任松江府，怎么没事跑漳州这儿开棋馆来了呢？皆因为在任上的时候太太病故，这一下受点刺激，受点打击，心情很不好的，对这位太太很上心，打这以后愣弃官不做了，写辞呈回转故里，漳州城里人。回到家，因为做过一任府台，那甭说了，在整个漳州城乡子当中很有身份的，最爱下棋，办这么一魁星社，养着这么一个棋社，魁星阁买卖不错，棋社这可干赔钱，是来下棋的，不论输赢，什么茶资棋资，有就给，没有就算，下的好的还请吃饭，请喝酒，跟人学棋，那把人家白太官是待若上宾。就在魁星阁，孙掌柜跟白太官一摆棋，俩人各下阵子。什么叫阵子？就这几个星位上的子，各下阵子叫金角银边席了肚，大伙儿也就摆了这么五六十手，这看棋的就受不了了。哎呦，东关万孙家店这掌柜这么厉害，瞧这几十步就瞧出来棋力跟白太官不相上下，可有一节，就瞧这孙掌柜啊，拿手就开始捋这脑门，不看棋竟闭眼。白太官可有点受不了了，这有点藐视我。这白太官老见过，虚长过腹，啊，满布银髯，大胡子，拿手捋这胡子。看着孙掌柜不知道什么毛病，比他年轻啊，他没事老捋脑门干嘛呀，闭着眼他不看棋，他哪知那真难受啊，下这几十步一动脑子这就犯晕，俩眼冒金星，觉得后边有人啊拽头发勒这脑袋疼。一睁眼，老剑客，白爷，我啊，您怎么了？咱先封封盘，有棋照，咱们啊歇会儿，天也啊到晌午了，咱们吃晌午饭，我饿了，不说自己难受，说饿了，我稍微缓缓，这个咱们下午再续这盘。好啊，这拿棋照过来，啪一封盘， 一般下棋不愿意封盘，为什么？你这一封盘呢，回去有研究的，大家伙开始打谱，这叫复盘，把刚才下这几十步哪好哪不好，谁占优谁占劣，可就分析出来，都有高参团。别看就这半天的功夫就给支出招来了，这二位棋高道都不用，那老爷子大家伙陪着连吃带喝谈笑风生，一看这位孙爷不是饿了，真难受，饭也没吃酒也没喝，找一旮旯一忍，这阵儿还真给忍过去了。下午说您怎么样，咱来吧，把这棋道打开，接着下这半盘，天已向暮，魁星阁上这盘棋还没散呢，但是白太官全神贯注，下一步瞧一眼这孙掌柜，下一步瞧这孙掌柜，心里说这人可了不得，我在漳州城城里城外下这么多盘棋，没碰上这么一开店的，这孙掌柜这棋好，我怎么不知道这人呢，呵，认识晚了，紧着冲这个啊，这个棋社的社长冲他使眼神儿，马爷呢也心领神会，这以后是咱们棋社的一位主要人物，老得请他。但是瞧这位吓着吓着晃上了，汗也下来了，喘气儿也粗了，俩眼也对不到一块儿了，直打晃。大伙一瞧这怎么意思，低血糖又犯了是怎么着，先横块巧克力是怎么着的，孙掌柜孙掌柜您怎么着，拿这手抓棋子儿啊，吊着这棋盒，这手把着这棋盘，这角就睁不开眼了。大伙一瞧，你说这算输了，这算赢了？这会儿就说不下了，还真不好说输赢。瞅他这意思啊，今儿够呛。孙掌柜，要不咱还封上盘，明儿再说得了。哎，好好好，站起就走。大家伙搀着立了歪斜，顺魁星阁下来，给孙掌柜送回店去。老爷子暗含着，可找几位中间人一打听，这怎么意思？嗨，您不知道，他这老毛病，他一下棋就晕，他棋是真好。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不参加棋社活动，谁都不知道，他是家传的秘谱。他们老爷子就会下，孙掌柜小时候那棋下的棒极了，但是人家开店人也没碰上对手不下，平常也不露，就这毛病，一下就晕，一下就晕，要跟我们下快。一会儿一盘完了，哎，哈哈一笑的事儿，跟您下真得动脑子。他又不愿输棋，废话，让着我还行，诚心输棋我还不跟他下呢。那您看这盘棋怎么样？这盘棋啊，吉凶难料，胜负不知。老头一捋这满布胡须，好，虚长过腹，好，这个孙掌柜这么办，你明天来啊，我先给他理疗理疗，我有气功。老爷子您这功夫不露吗？为他我得露露，我给他耗耗墨，我看看他这病打哪来的，我甭管怎么我哪不给他输点真气呢，我让他先把这盘棋跟我下完了吧。这中午下棋捋脑门，晚上下棋直打晃，这是什么毛病？这个我下一辈子棋还真头回碰上这样人。明儿个无论如何你们看孙先生的体力，要不成咱后天再接着下，这盘棋得跟他下完喽。大伙儿一瞧，第二天真有不少棋社的棋友上孙家店门口等着，孙掌柜怎么样？好，昨天回来就躺下了，晚饭都没吃，那合着一天没怎么吃东西。是啊，你们给我们孙掌柜拉到哪儿去了，干嘛去了？干一天苦累是怎么的？下一天棋，下一天棋不就坐那动动手指头？你们不懂，你们不会下棋的不知道下棋动多的脑筋，这耗心血。这个孙掌柜起来没有？还没起来了。行了，别叫，等着。魁星阁那儿好几十位等着瞧棋呢，坐着起床，坐着再说。孙掌柜还真起来，他知道昨儿那盘棋没下完呢，心里有事也待不住啊，把几位让进来。按说我这应该跟几位去，实在的是我有点啊受不了，今儿要再下，我这条命得搁在那儿，也不至于。已经啊到末尾了，最多再下几十步，这棋还真细。说实在的，能跟老剑客爷下到这份上，您已经可以名扬漳州了。在咱漳州，他要说第一，您就得说第二。怎么样？ 咱把这盘棋下完就完。那么大岁数人又是剑客爷，等着我不合适。没什么不合适，老爷子吓坏了，则您去晚点没关系，过午吃完午饭我准去。店里边给熬的粥，哎，喝点粥，吃半俩鸡蛋。下午骑射人又来了，接孙爷，孙掌柜去吧，跟着大伙儿一块到魁星阁。老爷子亲自在骑射底下等着呢。孙掌柜，哈哈，好，来来来来来来，咱们骑射里边说话，我陪您上楼下棋，不忙，坐在这儿，我先给你耗耗目，怎么样？我看看你到底什么毛病。老爷子不是大夫，但大概其知道点。哎呦，这墨相乱了，气虚，身体是不好，这下棋耗心血，为陪我下棋人这玩着命呢。哎，我这么大岁数，我可是有什么说什么。您说，我先谢你，这么高的棋不下，就因为您有这病根，这叫懂得自敬自爱，我赞成您这行为。孙掌柜，不给别人添麻烦。另外呢，我又爱惜您这棋力，不论输赢不过是玩笑，下棋是个游戏，您可别真走心。咱把这几步下完了，您看怎么样？算您陪我了。得嘞，舍命陪君子。老剑客咱们上楼，大伙稀里糊涂都跟到魁星阁，呵，全都屏住呼吸瞧着。您还别说，孙掌柜还真不含糊。孙掌柜养这半天，这下午才来，抖擞精神，打点全身的这个力量，把这后半盘这几十步下完了。除了活子儿不算，往外搭这死子儿，大伙一瞧，这棋下的高了，怎么竟然有三块双活的棋？这个棋下的一定份上了，没有大杀大砍，大输大赢儿。填完子之后一看这棋，警卫分明，连双活棋加一块一共是11块棋，喝着棋下的一人各活了4块棋，还有3块双活的棋。嗯，好，一共是11块棋，喝着棋下的一人各活了4块棋，还有3块双活的棋。嗯，好，大伙甭数就知这二位棋力差不多。赶这一输子儿，孙掌柜输两目半，老头子捧着长胡子哈哈这么一笑，罢了。要没这病根啊，博太官输你了，我清楚。中间有一段啊，那棋啊我已经感觉出吃力来了，可是封盘了，封盘你忍着，我可没忍着，我坐这儿我复盘，我动脑子来的。回家这一宿啊，我也就打坐了一会儿，后半宿我就开始摆这棋，我研究来了，你没工夫研究。嗯，这么办你看行不行？老先生您说，你回去好好调养你这身子，多的你觉得行了，博太官在棋社静候孙掌柜的大驾，可是缺什么，想吃点什么药材，有什么补品，不过一句话，让人带给我，不远千里我托人给你拿来，把你这身体养好了，不为别的，就为漳州我有个对手。得了，有您这句话就是瞧得起我，跟您下这两天棋把我累得够呛，我就是下得最好，我小时候我爸爸教我棋那会儿，恐怕也赢不了您，输您这两目半呢，心服口服。嗯，漳州有一跟我能平摆输两目半的高人，真得说宾主言欢，高高兴兴把孙掌柜送回去了，再约可约不出来了。怎么下不了棋？打这回还真有点伤着了，原先没事自己还摆一会儿，现在连摆都不摆了，一听这棋字就脑袋疼。十多年不跟棋社人连连，也不跟这白太官见面，真认识这么一位剑客。今儿个孩子一提剑客爷，孙掌柜想起来了，漳州城有一福地儿的剑客，我求他也不是不行，奈何有这么几条：一，人家明令在外不收徒弟，一个不收，凭什么收你呀？二，你这能耐还不够跟剑客学的呢； 三呀，十多年我有点对不起老爷子，哪么一年陪人下一盘也是好的，一盘都没下，连面都没见过，年了节我都没看过人家，人还托骑射的朋友啊，头二年还竟给我带号，那么大的剑客爷我真拉不下这脸来。那爸爸您这不白说一样，我怎么能拜这白腿官呢？真打算拜假打算拜呀、啊？真打算拜、啊、真打算拜，这么办得了。宝贝儿，我张不开这嘴，你可张得开这嘴，他不认得你，你跪死他门前他不收也是不收，人叫人千声不语，祸叫人点首字来，你这敲门砖就是咱家的这一乐棋谱，我把这棋谱送他。嗯打今儿起爸爸教你下棋，判却这条老命不要，我怎么学的怎么教你，当初你爷爷怎么教给我，我怎么教给你，咱活上三年五载的时光，你把咱家所传的这些秘谱全都研究好了，你找的下一盘棋了，输了他二话没有，只要你能赢他，这诗你就算拜上了。爸爸您真会下棋吗？宝贝儿啊，我就没漏过就完了，你爸爸我文不成武不就，就会下棋，因为你爷爷是下棋的高手，咱家里留了很多古谱秘本和你爷爷写的下棋的心得都有，你爷爷在这上给我下过大功夫，奈何我这体质太绕，练不了棋，一下就晕。哎呦爸爸，学棋这点机灵劲儿，但愿我能遗传您的基因，一下就晕这个您没传给我吧，我瞧你练这几年武身体倒比我强得多，咱先试试怎么样。嘿行，得把咱家的棋盘棋盒棋子拿出来，呼顺床底往外一施分这点棋具呀、啊。孙知孙宝昌一瞧罢了，我爸爸没说瞎话，这棋盘老物件了，那包浆啊，那棋盘多讲究咱就甭提了，好东西，那棋子盒也都是老的，里边那棋子也是好的，当然了不在这个棋具如何，关键是这棋下的好，出一小还不用老头子翻书，就是拿嘴给他教，教的最基本的棋理，孩子也聪明，大概有点遗传，小了一阵时间可就不能光这么拿嘴说了，得让他自己看书打谱了，并且爸爸得陪着下了，不陪着下是不成了，这一下呀，孙宝昌才知道他爸爸这病确实够瞧的，一下就头疼，一下就头疼，可是老头子咬着牙拿着这谱给儿子教，这是亲儿子，为让儿子造就啊，老头真是豁着这命不要了，简短说三年把儿子培养出来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我们的心是爱，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站在新时代，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李易峰、景甜、江疏影演唱。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常在， 向岸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欢天喜地的节拍，赞赞，欢天喜地赞赞，欢天喜地赞赞，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心潮起伏目光澎湃，站起来扶起来唱起来，情不自禁的感慨，赞赞。